离开少年懵懂，感受希望理想。我踏看，我的脚只踏出你的骄傲。欣赏，就算吹着风，揽着雨，一句话决定，去将你的梦我来保护。 命看你放去做小我的愿望，啥款好你的孤单准备了客过命，热情当作心坎，一串两只的和平的侥幸的命运做伴。 我要放弃所有的漂泊记忆。用一条命去交换你的无聊人生，失志的灵魂留恋过去，灿烂的人破碎的梦，我的回忆，找找几世人，找找意义，找找自由的价值，不管到这为止，安排一口气，不再稀微，煞走袂离。 我要放弃所有的漂泊记忆，用一条命。